够。 好。 如果还有的时间不够。 嗯，现在不用现在走呀。 几点走啊？再过一会儿吧。 要喝点水吗？ 嗯。 要喝水吗？ 这里好像没有水。 没。 那是饮料。 嗯。 好像不渴。行。好好玩， 嗯， 为什么？冷啊！ 哪里冷？ 啊？ 哪里冷？ 我是冷啊。 不冷呀，这个天冷。 我空调开着就会冷啊。 你在外面每天这样笑吗？ 嗯。 我说你在外面每天这样笑。 嗯。谁说的？ 对呀，就是说的。 真的假的？ 嗯，他们还问我不要。嗯， 不是吧？你们那个年代这么开放的？ 嗯。 应该不会吧？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八人一个宿舍，都还挺那个的。 我们也是八人。你在哪里读书？ 我大学在那个五道大那边，郑州。 嗯。那你为什么跑这 儿？就想来呗。而且学的专业在家里也没什么用。 啊，学日语的。 嗯。 什么都没用。 你昨天说就是你是认识优衣库的人吗？ 对呀、啊。还有林七七吧。 小方便说。 你回去自己跟我说说你的看法。 嗯，你问问有没有就是可以我二级的。 不行。 我二级不行。 嗯，不行。 嗯。 他们那日语很好，然后他们面试的日语。 嗯。 就说得很快很快。 嗯。 真的行吗？ 我一般话日语不是特别好。 就是你要说得很快，他们就是有很多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们还觉得日本日语不好。 对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的，像嗯，对我们部长就还有几个部长都中国人嘛。 嗯。 也都是在日本待过八九年的样子。 也不好。 不是，那挺好的。 你日语一级考得出来吗？ 不知道啊。 考得出来，但是你要说的。 嗯。 刚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不告诉你。 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我说好舒服啊。 这是第一个是吧？ 嗯。 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听听。 第二个就是你让我说点别的嘛。 嗯。 我说问你。想听什么呀？ 嗯，那你用日语问我会听的。 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 哎，人家那个里面不是说什么？ 嗯。 什么什么衣裤是什么？ 衣裤。 嗯。 嗯，那就是 到了。 还有一个最常说的那个 什么 那个什么雅雅美菲 啊，雅美菲 那个吗？ 那是不要了 啊。你这么说居然是不明白，连班里都没有。 嗯， 等一下。 嗯，大错，差不多了。 Thank you. 上面来睡，是我爱坐着吗？ 啊？ 是我爱坐着吗？还是我躺着？ 你躺着。 就想这样是吧？ 你现在找了几个男朋友？ 找了三个。 你还不会？ 嗯。 那没怎么做过吧？ 嗯，不是特别多。 还不好意思。 Ah! 新鲜还是新鲜？ 啊？ 现在年轻还是新鲜？ 新鲜。 哎，少一些。 你快去的时候告诉我。 好。忙一下。 嗯， 你说，那我改成翻译去拍摄了吧？我一定会拿出来。Thank you.